商频道开始啦，咁今晚真真正正咧系星期六晚直播， 系啊， 咁首先真系好多谢几个老友啦，咁首先就系喺出边推紧麦嘅 K K 啦，即系同埋阿 Ed 啦，同埋阿迪啦，阿 Ed 系特登赶上嚟嘅，咁就即系知道因为星期六晚咧就真系 我 个个都有节目噶 嘛，你早啲 call 我唔使赶啦，我飞的过嚟搞到我 唔使讲嘅，唔使赶啦你啊。咁真係多謝晒先，咁就即係终于都可以做，即係好耐都即係北上都冇做一次直播，唯一美中不足就係唔能够封烟啦，咁即係网上就有人讲就可以瓜牛市，其实就唔係真係唔係瓜牛市啊，阿牛都要休息㗎嘛，咁即係星期六就因为我事完，如果我哋要有人听电话呢，咁我出面就要多过一个人，咁但係因为今晚就得 KK 喺度啦，咁所以就即係虽然电话听唔到，咁但係呢就喺返呢个 live chat room， 咁就我哋会睇住大家嘅即係有乜嘢铺上嚟，咁我哋就如果有问嘅，我哋尝试下答下咁样啦，好嘛？ 好， 咁好啦，咁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咁我哋都系先讲奥运嘅嘢啦，系咪应该？ 系啦，奥运 仲有一个礼拜， 仲有一个礼拜啦，咁要讲嘅，不如讲全胜火嗰度先啦。咁全胜火嚟紧啦，就会传去四川啦， 绵阳市 系啦。咁因为之前就地震嘅关系，佢 postpone 咗去最后嘅一个站先喺四川， 系 咁，但系。即係好唔好彩啦，即係都要讲嘅係仍然琴日呢仲有个余震，咁就成 6.1 级㗎，咁就喺真係啦，喺绵阳啦，係啦，咁变相地即係大家都即係我自己咁睇啦，即係好似硬係赞啲喎，感觉上唔係咁安全囉，即係佢想係好似係要等到四川 recover 晒，但问题係有陣时天嘅嘢夹唔到又夹唔到。 其实你讲开呢样嘢就即係即係好多嘢阿爺都盡量去控制啦，而家即係保安甚至即係每一个老百姓嘅言行举止所有嘢佢都可以用人为控制。咁但係即係譬如话你讲天气呢样嘢呢，就真係即係冇得去话啦。譬如话你四川嘅会唔会再有余震啊，又或者係其实而家譬如话佢哋都仲係即係譬如话呢个礼拜佢哋都好紧张嘅，就係喂北京究竟8月8号即係会唔会落大雨啊， 系啦， 即系呢啲咁嘅嘢，系即系即系你听到佢嘅访问啊，即系嗰天文台嗰啲啊，即系讲天气嘅嘢啊，咁佢你变你都会见到佢就系话佢真系好紧张，咁但系呢啲嘢就真系控制唔到，譬如话。包括嗱，我一陣我哋先再講，即係嗰個四川嗰個聖火，即係我都有其他嘢都想講。但即係譬如話講翻而家喺北京嘅情況啦，即係你又我諗而家到目前為止，其實最主要其實有兩個大問題啦。首先就係保安係其中一個啦。咁我哋先講嘅就係空氣啦。即係空氣呢樣嘢又係好難搞。即係北京即係自從喺20號到啊，咪20幾號到咁開始實施咗嗰個單雙日嗰個咧，係即係都唔知係個天整蠱嘅乜嘢，係嗰個空氣指數係更加差嘅，係差到超曬標，連續係我記得係開始咗嗰幾日咧，頭嗰幾日咧，全部係即係81以上 嘅， 係113啊，115啊咁嗰啲咁樣。咁佢哋嘅解釋就係因為嗰幾日因為風勢啊，同埋就即係要仲話即係佢話都唔係話一開始實施就會即刻可以。即係會見效，會仲要再睇啊，諸如此類。咁所以呢就即係你會見到佢哋，即係佢都好惆悵咯。咁而家佢哋會即係我哋都話啦，就係、是、我哋上一集都有講就係、是、非常時間就會再有啲非常手段啦。即係而家佢哋話會再實施嘅就係話，而家已經考慮緊就係咪淨係單雙日呢，或者就係、是、呢就係嗰啲車牌呢嘅尾數呢，如果你係同嗰個日子呢相撞呢，嗰日都唔可以揸嘅，咁搞到好複雜。即係我有啲朋友喺北京同我講咧，就係咩？其實北京嘅人已經好守法嘅，即係嗰啲老百姓已經都好守法，就係佢哋都會即係而家最近咧，就係咧，佢哋北京嘅老百姓就會有個習慣嘅，就係咧經常咧就已經開始咧就係揾。 周边身边啲邻居啊，或者系啲朋友啊，就睇边个譬如你架车系单嘅，我架车系双嘅，咁我哋就夹埋夹埋你坐啦，即系就都有呢样嘢做。但系譬如我有啲朋友同我讲噶，喂，真系好邪、啊，我啱啱识嗰啲朋友，全部啲车都系双嘅，咁单嘅点咧？即系佢哋日日就喺度搞呢啲咁嘅嘢。咁同埋政府将会做咧，就系、是、譬如话嗱，头先讲嗰个啦，同埋就系首钢啦，首钢、嗯、即系喺一啲即系工厂。系咪再繼續進一步去關閉工廠？即係我所知咧，就係首鋼初時就係話過，即係佢煉鋼有四個爐咧，就基本上都仍然會開一個，但係而家咧好似咧就直情係閂埋啦。 嗯， 嚇咁即係北京市民就成日都唔係北京成日都會有一樣嘢嘅，就係、是、即係有句口號成日講就係、是、寧要首都就不要首鋼。即系因为咁首钢就会进一步咧，其实喺奥运之后咧、 嗯， 就会陆陆续续将所有嘅即系生产嘅嗰啲 生产线 咧就搬晒去河北嘅。咁而家再进一步咧，就系、是、咧，如果空气再更加差咧，就连呢个唔止北京要做嘢啦，就会喺呢个河北啦、嗯、天津啦、山东啦、山西啦、仲有内蒙古啦，呢、 嗯、 五个地方。呢五六个地方咧，就会系再进一步咧，将嗰啲机电厂啊，或者啲化工厂啊，全部再继续删，同埋咧就呢六个地方可能都会实施呢个单双人，呢个开车，务求去将嗰个空气指数再即系睇下有冇办法再减低，因为如果你从即系呢几日个画面睇，就系北京嗰个天气嘅嗰个。即系仍然都系见唔到蓝天嘅、 嗯， 即系仍然都系灰蒙蒙咁样咯。 最好咧就系今日礼拜六啦，原因系因为即系你会睇到电视直播嗰时见到，喂，终于有蓝天啦。但系问题系咧，即系我北京嗰个天气咧，就算你话点样讲，天津嗰啲 call 晒啲厂都好咧，即系暂时停产都冇得搞嘅。原因系咩咧？即系佢最重要系个沙尘暴问题、 嗯、 即系过去上边。唔系，净止系内蒙，而且外蒙咧、嗯，因为佢嗰啲草咧，已经系嗰啲根枯死晒、 嗯， 慢慢变相咧，啲风一冚落嚟嘅时候咧，佢嗰一粒已经沙漠化咧，变相好大镬嘅， 系啊系啊， 即嗰样嘢系令到北京解决唔到天气。 即系呢啲嘢咧，唔系你话一时三刻话闩晒啲厂，人为嘅可以控制到咯，呢啲系。几十年嚟积埋嘅问题嚟嘅、 嗯， 即系临 急抱佛脚系 几廿年嚟咧。你嗰时讲嘛，以后而家唔准掘发菜啊嘛。 嗯， 食咗几发菜几廿年啊？啲发菜根本上你成个沙漠咧，成个草原俾掘清掘光嘅。你根本上你几年，我就算你点种树好都系冇用嘅。 嗯 ，OK。咁啊，喂，大家睇住啲留言板咧，有啲咩讲喎？咁我哋可以有啲嘢可以回应下。 回应翻一样嘢先。今晚呢一个节目系冇女性主持嘅，下一个节目就未知。 有人问咩？ 系 边个问？讲埋佢个名出嚟。我唔系点睇到个留言板都好细啊。 咁啊，阿 Quick 问嘅、okay。第二样嘢就系咧，阿牛哥咧未必真系不想去充电嘅。咁佢始终都系要放假唞一唞嘅。讲真， 佢一个礼拜做五日，想死咩 ？OK， 系啦。 咁啊，讲翻系即系嗰个空气嗰个就几难搞啦。 嗯。 咁同埋即系第二样嘢就系嗰个保安啦、 嗯。 保安你会见到即系呢几日其实系一路都。 加强紧， 全个中国都加强，唔单止系北京，即系如果八月一号开始咧，就呢、這个所有北京嘅公交车，就佢哋就都会系严格去检查嘅。咁佢有个口号就叫逢包必检。吓、啊，即系咧，你只要揸住个包就要检，喺公交车站喎、 啊， 即系唔好咁，已经唔好讲地铁嗰啲已经系 check 得好紧要啦。吓、 嗯， 咁而家连公交车都系咁啦。 如果系总站定一般嗰啲路边嗰啲支站？ 所有嘅公交车站都会有呢、這个公安喺度，会有检查。 即系半路嗰啲 系啦，咁同埋就系、是、包会系一样啦，同埋就系啲水啦。水咧，你如果揸住樽水咧，就一定要你饮噶啦。即系如果你唔使避噶啦，即系一定要喺佢面前要饮水，即系直情好似同机场一样啦，即系所有都系用机场嗰个级嗰个检查级数咯。 嗯， 咁至于你话即系广州就系啦，广州就早几日已经开始咧，就系咧你喺街道咧唔净止见到公安啊， 嗯， 见到武警添， 武警 都有，咁就包括即系喺呢、這個你會見到係一啲即係主要嘅 building 啊，譬如話友誼商店啊，或者呢、這個中國大酒店啊，國際大 大飯店啊，諸如此類嗰啲咧，全部天河嗰邊嗰啲，全部你都會見到好多好多武警啊。 嗯， 嚇咁呢個都真係幾誇張，因為其實好多年咧，即係都未試過係咁樣。我諗即係六四嗰陣時之後，都唔知有冇試過見過啲咁嘅嘢咯。即係有武警喺街度企嚇。 嗱咁其實個狀況咧，就我會覺得都幾搞，即係幾搞鬼嘅原因係咩咧？佢另外咧，即係北京已經調撥咗，即係大約 anyway 可能30,000+嘅解放軍咧，去守住新疆同埋西藏嗰邊啊，驚出邊都已經玩嘢。咁啊，即係講到就係話啦，最先進嘅機械化部隊一嘢咁可以好快咁搞掂啦。但係我成日覺得個問題係，你例如之前傑斯你都講啦，公交車你即係要檢啊成，其實係好麻煩嘅一件事。 咁而家唔係你日常生活麻煩啊嘛。其實北京嘅老百姓其實好多人都即係唔係好似電視睇到咁樣，其實大家都覺得好麻煩。 係啊。 咁但係真係冇辦法啦，即係個個隻嘅心態就係快啲搞完佢，咁就算數啦。即係因為而家即係乜都唔理㗎。我哋都係講嗰句就係叫平安路運啊嘛。 係。 即係譬如我個女今日都有聽我做節目啊，即係我女有一次問我，佢話：喂，爹哋係咪每一次奧運會都係咁樣？咁我同我女講咧，即係我解釋俾佢聽就係即係好簡單一個道理咯。即係如果你成日得罪人嘅嚇，有好多仇家嘅，咁跟住然之後你又要開 party 嘅。咁你梗係要小心啲。咁而家其實就即係好似一樣就咩呢，即係黑社會大佬開 party 囉。咁當然梗係最大嘅問題就喺個即係保安嗰度，因為好多人踩場㗎嘛。 唔係先。我會咁睇嘅，補充返即係頭先傑斯你所講嘅嘢。我覺得今屆喺即係中國搞啦，北京搞啦， 都算係有特色啊。 會咁嘅情況，即係你話咁大陣仗嘅，會下一屆亦都會，因為原因喺倫敦。即系下一届其实都会系咁嘅情况噶啦，我谂 系咪 嚟紧会噶，大佬你真系 惊。唔系英国都会噶，有机会俾 会惊。 唔系，但系我觉得最大嘅分别就系话，唔系嗱，你保安的而且确啦，即系你今时今日搞好多所有嘅唔好话呢啲咁嘅运动会啦，即系你话就算系嗰啲WTO 嗰啲成日开会啊嗰啲我哋都会见到。咁但系问题，我觉得最大嘅分别就系、是。伦敦系会有言论自由嘛， 系 会俾人去示威啊嘛，但系我哋今时今日我哋祖国阿爷系唔会俾你做呢啲嘢啊嘛，系让咁你变咗就系话到而家急越嚟越临近八月八号嘅时候，好多嘢就杯弓蛇影咯， 系啊， 系咪先？因为即系求其一两下，譬如话我谂阿爷而家揸住嗰份即系嗰啲入境嗰啲黑名单咧，嗰份嘢咧长到咧水蛇春咁长啊， 系 咪先？即系乜嘢人都唔会俾你入噶啦，即系如果佢觉得有啲。咩事？咁所以呢个我觉得系最大分别咯。吓、 嗯 啊，即系你话保安当然系一定会做嘅、 嗯， 但系我谂今届都我谂都会算系史无前例嘅。即系而家嚟讲就， 同埋我想讲就系话嗰时伦敦咧，你搞得嚟咧，佢嘅矛即系佢有机会袭击你嘅咧，系外部嘅啊嘛。问题而家中佢即系内部嘅矛盾比较相对上细啊嘛。但问题中国嘅而家系外部矛盾同内部矛盾都好大啊嘛。 唔系呢个绝对啦，你睇佢其实。个口号嚟讲咧，佢惊咧自己越嚟越大镬嘅原因系咩、嗯？最好嘅奥运，历史上最好嘅奥运，跟、 嗯、 住要最威嘅奥运，跟住咧而家系讲咩咧？搞个安全嘅奥运。 我喺呢个东莞咧就周围都有多横额嘅，咁横额就写住咧，国事家事天下事，平安奥运人人有责，好正啊， 即系顶人啊， 吓好顶人啊， 顶人 吓，咁啊系， 同埋我即系岔开少嚟讲啦，我另外觉得一样嘢就系、是、你保安当然系啦，但系个问题系即系一单双数嗰个实施咧，我会觉得系、你睇到佢即系新闻有报啦，第一第二日将差唔多将所有人。搬晒落去地铁，咁啊几百万，即系真系嗰日嘅大约个 peak way 系大约400,000人到， 系 即系朝早上班时间人流啊。其实我会觉得系，喂大佬，你如果嗰度400,000人流嘅话、其实你防你点防啫？如果你地铁度，即系上一集已经讲过， 个 例子同香港一样嘅。其实你周围都好危险嘅，你变相地 系啊， 你麻烦嘅，我觉得成个北京 系啊，系啊，同埋、你真系唔够咁多人去防啊嘛。 系啊， 咁同埋你讲的士就系、的士咧就唔计落去呢、這个即系。嗰、那个单双日嗰、那个 咁， 咁、的士咧，北京大约就有六七 六七萬步到啦。 嗯 嗯， 咁咧就單雙日都會照行嘅。咁咧就實施咗之後，其實訪問嗰啲的士司機，咁啲的士司機就話：喂，即係問佢哋有冇即係交通有冇暢通咗咯。咁佢哋就覺得都係差唔多啦，因為咧個問題就佢係好少少，但係咧問題就係因為有一啲因為有多路咧，其實咧就已經封咗一兩條線噶啦，依家已經。咁所以佢話你又車又雖然少咗，但路又縮咗一兩條線，其實就冇乜分別。咁同埋講開，即係北京嘅的士司機都好正，好正。譬如話由最而家開始咧，八月份一開始咧，咁如果你係一個老外咧，咁你一上一架的士，你估個的士司機第一句會同你講咩咧？ Welcome to Beijing. Welcome to Beijing. 啊，你係有啲 sense 嘅，你係香港人 sense。咁佢講兩個字嘅啫 ，Where to？ 呢啲就係佢哋學嘅英文啦。因為咧，北京嘅而家係即係所有嘅的士司機咧係 well trained 嘅，即係所謂嘅 well trained。譬如話佢哋即係本身咧就有一本唔知叫做等我揾下先，即係個名字我寫低咗，即係唔知叫咩英語，即係類似一啲咩英語指南咁樣啦。咁佢其實佢哋係係咪咩出租汽車營運常用語20句咁樣嘅？咁咧，然之後咧就呢句 where to 咧就係每一個老外上車咧，咁佢哋就會講呢個字啦。咁同埋咧就係咧，佢哋就有好多即係好多騎呢嘢啊！即係譬如話八月一號，其實佢哋已經係開始有一套即係新嘅制服咧，係著咗出嚟嘅。即係今日如果你上到北京咧，其實你都會你會見到嗰套制服，咁而家咧就開始咧就要打胎嘅。 咩樣 咧、就我如果我見過，我唔好記得啦，應該係藍色褲，就黃色恤衫，跟住有條胎咧就好似係中國嗰只，即係橙橙地紅嗰只色嚟。 國旗 總之就係、是、即係一拼埋就係一啲嚇， 司機碌， 即係張藝謀式嗰只咧，英雄嗰啲 colourful 嗰啲咧，走曬出嚟嗰啲啦，大藍大紅大， 即 係 撞曬色嗰啲啊， 係啊， 粉太完全唔覺得係張藝謀 feel 咯， 係啊， 粉藍色炒埋一碟就算咯，講真 的，咁同埋佢哋就要開始要遵守即係好多即係規矩啦，譬如話即係開始呢個北京嘅司機就唔可以食煙啦，咁同埋咧女司機其實有幾得意啊，女司機咧就係咧就唔可以戴大嘅耳環，咁同埋咧就唔可以染髮，染髮咧就唔可以染大紅啦、大黃啦，呢啲就屬於即係怪異顏色啦。咁同埋咧就唔可以梳怪異嘅髮型啦，但係點樣叫怪異嘅髮型就真係唔好知。 爆炸 咁同埋咧就係咧所有的士司機咧就要咁，個嘴咧就唔准有大蒜味。 哇！ 咁同埋咧身上咧就不可以有臭味。 我想問下，即 係車內亦都唔可以有異味。 我想 問就整好多呢啲。 我想問下呢啲的士司機咧係咪？是国家企业的雇员嚟噶， 唔系，所有其实同上海一样噶，即系北京嘅的士其实都系属于几间即系嗰啲 出租车公司嘅 民营公司， 但系佢制服咧系自己俾钱啦。 同一实，我谂啊，就一定系的士司机俾钱噶，因为呢个系大陆即系所有嘅规矩嚟噶嘛。 第一样嘢想问你嘅系，究竟上面，因为我唔系好清楚，究竟内地嘅的士咧，里头可唔可以食烟啊？ 可以， 咁 从来都可以噶。 咁我心就撕咗啲咳水一条先啦，大佬。 唔系，咁但系而家咪禁烟咯。而家上海同北京系除咗平安奥运，另外一个口号系无烟奥运啊嘛。咁、所以其实而家都好开始系好尽量好严格去规定咯。咁、但系以前不嬲都食得烟嘅，全中国嘅的士咧就系即系乘客有乘客食，跟住然之后就司机有司机食咁样。 过去系咁噶嘛， 系啊， 大家文化咁啊，而家就要融，即系由西方文化融入咗中国嘅时候，一定有个分别噶。 系啦、啊，咁同埋咧，佢就同埋所有即系北京嘅的士司机就会亦都系肩负，即系喺平安奥运方面咧，亦都系会担多个角色嘅，佢哋就会肩负起一个咧，即系佢哋系即系一个监察嘅作用，即系譬如如果佢哋觉得有一啲乜嘢可疑嘅事件咧，咁佢哋可以举报咧系有奖金嘅。 喂，讲开呢样嘢咧，监察嘅作用啦，咁我唔知萧生讲嘅，萧生讲唔知真定假啦。 系， 咁佢又话咩咧？北京而家有部分嘅的士司机咧系便衣嘅公安嚟嘅。 哇，真系 个礼拜三讲过。 我相信会系嘅。 我相信其实我相信会系嘅，因为呢样嘢系你点都好，你要 check 一 check。 我都系觉得呢啲系即系非常时期咧，就会有好多呢啲咁嘅非常手段嘅吓，即系你可能会发觉多咗好多陌生嘅，即系唔系多咗好多的士喺街度行啊，咁可能系一啲就系呢啲即系变装嘅的士司机咁样。 哇，咁嗰啲的士司机会唔会凶神恶煞啲嘅？ 吓，咁啊唔知咯，唔会噶，唔会噶，但系一定佢哋会讲 where to 咯。 咁啊，回应翻部分即系 chat room 上 系留言班咩讲？ 咁啊讲啦，佢哋话 where to 啲路我唔明。咁咧，我谂咧，唔系香港咧，即系我记得最初步嘅时候，即系啲的士司机都唔系好识讲英文嘅，即系我谂系起码十五六年前都应该，即系好简单一两个字。 不过佢哋应该识讲，学下成龙咁讲一句 welcome to Hong Kong， 佢哋识嘅。 唔系听就听得明噶啦，但系人就话第一句梗系讲 x off 啦。 唔系，我最惊系讲咗 welcome to fucking 嘅，咁就真系大镬。唔系，但系你会诶点讲咧？我睇完嗰个 where to， 我就会联想起即系咧，我哋中国嘅即系嗱，已经系个佢哋因为搞奥运，佢哋已经好俾心机去学英文啦。咁、但系咧，即系你联想起就是。你比起100年前的上海、所谓即是鬼佬成日在笑的杨敬斌英文英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因即是以前呢上海人跟鬼佬做生意的时候呢就讲好多这些这样的杨敬斌英文，譬如有些什么例子呢，譬如说那摩温，你知不知道是什么？ 那摩 拿手到拿来嘅拿，摩天轮个摩，跟住之后咧温习个温，咁呢边拿摩温系乜嘢？嗱呢啲就系以前100年前上，冇错啊，嗱犀利 ，number one 咪就叫拿摩温咯， 明白？ 咁同埋譬如话嗰啲咩 long time no see 啊嗰啲咧，就系嗰时嗰啲嚟。咁但系起码咧，即系如果你讲紧以前嗰啲上海人，佢哋讲呢啲咁嘅杨敬斌英文咧，佢哋起码咧都仲有即系。譬如字会多过而家啦，仲有咧就系咧，佢哋起码有阵时佢即系擦鬼佬鞋都会 sir 前 sir 后啊，有个 lady 啊，仲有啲语句系会有个 please 啊，会愣住。但系你话今时今日我哋即系已经即系差到咧，系讲 where to 两个字咧，就真系即系有少少嗌救命嘅啫。 中文都 仲系要学过噶咯，已经系 中文都唔会咁讲啦，何况英文 系 真系 即系好突。 中文都唔会，请问你去哪里？吓，你都唔会咁讲啊。 OK。咁啊，呢个就系即系北京嗰个好奇怪嘅嘢啦。咁同埋留言版有冇嘢讲先？ 留言版有，咁啊有 讲埋个即系网友嘅名字出嚟啊。 睇先，系啊，依个哇，等先，讲啊，系啦，讲一讲啦。咁啊，依个网友唔清楚边个，系讲一讲先啦。咁就佢就话咩咧？深圳咧，依一刻都开始咧，即系每一个人，我唔知佢讲公交车定系咩啦。每一个人都会即系 check 佢哋嘅大小嘅袋嘅咧，即系去到依段时期已经系咁噶啦，即系 check 完又 check 完又 check 咁噶啦。咁以上其实我谂全国性某啲对外 大城市， 对外嘅城市 都系 check 噶， 即系出名啲嘅。即系你话喺国际上有啲名嘅城市都应该系咁做噶啦，即系不括你不论唔好计上海啦，可能南京啊、宁波啊，甚至天津啊、青岛呢啲一定。 即系尤其是俾人点名话协办个七个城市系嘛，即系咁你都有机会俾人搞啊呢啲嘢。 另外有听众就话啦，即系。入场咧，啲观众咧实有公安粉，唔单止公安办咁样话，唔单止公安，高干子弟一定会入去睇，一定有噶。 高干子弟坐包厢嘅啫，唔使惊。 唔系，一定入场啊，唔使办添啦嗰啲。 OK， 系啦，咁啊， 咁同埋今晚就好似系做紧第二次嘅彩排噶咯。 系啊，吓咁啊，彩排上就真系 俾人骂。 有冇睇过第一次嘅彩排咧？唔系，我想话有冇人睇过漏咗出嚟嗰条片啊？冇人睇过。 我立过下， 系 立过下，都点讲？ 喺 YouTube 有得睇。 啲人话好流，啲人话好流啊！啲人话 吓。 你话流，我唔即系我唔识欣赏啊！即系调转头咁，我唔识欣赏。即系我会觉得你问我，我唔识欣赏角度睇 ，OK 嘅，真系即系一个 show 嚟嘅。但表唔表现到中国嘅文化传统特色咧？咁我即系见仁见智啦。第一样嘢，但系今晚睇嗰样嘢咧就好搞笑啦！哇，真系系咁哔哩吧啦，放烟花。 哦，放咗啦， 放咗啦，释放啊嘛，释放啦， 系今晚会放烟花。 今晚放烟花。咁我冇详细去睇过嗰段新闻啦。咁佢应该喺一。个马路上，我谂附近鸟巢附近有好多即系做紧彩排嘅人，已经喺度即系准备紧，睇点样温究竟嗰日嘅情况进场个仪式。咁但系我见佢影出嚟嘅时候放烟花嗰下啦，啲北京嘅市民行过就算啦，即系佢冇理到唔同香港。 哇，冇咗嗰下嘅，即系系咁咯。 唔系，同埋可能加上就系之前有放过一次啦，咁、所以就好啲啦。咁、好啦，嗱，咁啊，第二节翻嚟咧，就等我我就再先讲一讲，即系我对嗰个彩排嗰个观感系，因为我有睇过少少嘅。咁、我第二节翻嚟先再倾。 好 ，OK， 好。